所謂接待真空，純粹是講呢個廟理呢方面，講呢個真空廟理嗰方面。最初一共有七番嘅問法，係講呢個菩薩之所住嘅。嗱，咁啊，全經兩個部分已經係講完。話佛説此經時啊，佛正在講呢部經嘅時候咧，向下就講呢個得益嘅人有三十區之嘅眾生咧，於呢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住不退轉。三十就係數目啦，嗱區之就係印度話，我中國話咧就叫做十萬啊。咁啊，三十區之咧，咁啊，即係有三百萬人。哇，三十區之咧，就位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即係無上正等正覺嘅大菩提，住不退轉，就係住於不退轉嘅地位。佢悟到呢個成佛大菩提嘅道理。他依之而修，他從此就不會再退墮，不會再退回這個小乘心，不會退回這個小乘的位置，是住於這個大乘位，向這個成佛無上菩提前進，和位於這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住這個不退轉，數目是有三百萬那麼多。八千八十區之眾生就是遠塵離垢，是得法眼淨啊！就是有八十個區之，即是有八十個萬的眾生遠塵就離垢，那塵同埋垢都是污染的。例如一張台或者一間屋，咁啊好耐冇抹，好耐冇人打掃啦。咁啊，當然呢張台嘅台面或者呢間屋嘅地下就有好多嗰啲灰塵，變咗就污染到咧呢張台，同埋污染到呢間屋地下啦。咁啊，當然要打掃啦。嗱，咁啊呢個塵與共垢咧，就是表示这个众生啊，那些见思烦恼，尘就比较明显一点，就是表示众生的见惑烦恼。那垢呢就比较深沉一点了。那好像我们的衫着三个衫领啊，如果你说日子耐不晒，这些这样垢位的痕迹呢，就不是跟那些灰尘那么容易抹得去的。呢啲灰塵屬於呢個表面嘅邋遢，就算張台或者塊玻璃鋪滿幾厚嘅塵，你揾塊布一抹，嗰啲塵就冇曬噶啦。啊，再揾條梳手巾再抹多一抹添啦，啊，簡直啊就乾淨到不得了。但係如果嗰啲思惑嘅煩惱咧，就不是那麼容易斷了，就好像我們的衫領啊，如果熱天啊有汗出啊，那你穿得兩個禮拜你都不洗這件衫呢，那麼你的衣服就有浸啊黑色的垢位在那裡，那這些垢位就不是那麼容易呢是清理到它。雖然今天呢有很多清潔劑呢很強烈的，可以噴一下就將佢咧係甩咗噶啦，但係都要有咁好嘅強力嗰種嘅除垢劑先至可以做到啊！未曾有呢啲咁深刻嘅除垢劑出現之前，用番鹼嚟洗嘅話咧，即使係洗衫粉啊，都唔係咁容易洗得甩呢啲一條黑色嘅垢位喺度，表示唔係咁容易甩。所以呢個塵就表示呢個見惑，見惑好容易斷，只要開悟就可以斷啦。所以《靈嚴經》安能尊者 文佛前三卷坟开悟呢，他说烧我一个颠倒上，就是断这个好像人的见话，可以亲自呢从大乘来讲，就见到这个佛身的离体。那这个垢秽比较难以清除，就譬如这个思惑啊，思惑真正呢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清除，要真真正正证到阿罗汉果先至可以清除。现在说远和离，远尘离开这个垢，就是说远远离了这个见惑，咁啊，亦都远远离开呢个思惑。咁其实咧，佢就唔系话真正咧系断咗，不过咧变惑虽然系断啦，但系思惑咧仲存在。唔系话开悟，闻经开悟，开呢个圆顿解可以显得去，一定要加工进行，要用功修持。才可以将这个思惑的垢秽断除，所以这次远尘离垢只能说它是拜开圆顿解，断这个见惑，思惑只是离，这个未曾断，就得到这个法眼清净。为什么法眼清净呢？法眼就是于这个四谛法看到呢清清楚楚，获得这个法眼清净。那么如果我们呢断见惑，在修行期间未曾断思惑，如果我们见到这个苦集灭道这个四谛法的话呢，那都可以呢依止这个四谛法，所谓知苦断集无灭修道，于这个四谛法的修行啊，正到出世阿罗汉果那阵时呢，就不单是三界的见惑断了，连三界的思惑亦都断了。所以说远尘离垢，得到这个法眼清净，众生的数目呢就是有八十个十万，这么多的众生得到这种的收获，就是八千众生就皆获的自证啊。那这个自证呢，就是以这个三界阿罗汉所修的这个一切即是空智，就证就证到这个出世的小型阿罗汉果。我说皆获呢，就有八千个众生，这八千个人呢通通都获得啊，以这个一切的空智证到啊，断了这个三界见思烦恼，证到出世阿罗汉果，那就名为他们自证了。皆获即是这八千个人没一个不证，八千个人全部都证到出世阿罗汉果，皆获自证。五千比丘就是行菩萨证，心欲退转，因见妙慧菩萨二罗清善根威德殊胜故，各个脱身所着上服以施如来。其中有五千个比丘，他行菩萨性的。菩萨性就是说发大乘心，自度度人，而利之中以度他利他为最先，反为自度自利呢都冇咁重要，就是显示呢大乘的行者所发的菩提心呢是真是啊为众生，不是为自己，这种的才是大乘的菩萨心啦。好像我们家每一个道场，咁有好多嗰啲善信嚟帮手做事，佢自己點樣唔得閒，有人先連飯都未曾食好啫，咁佢都一個電話接咗，佢就嚟幫呢個道場。 乃至任何一個道場，即是幫那些道場呢去做事，是為大眾服務，這樣這一件事呢都是大乘行者所發心的。所以我在地藏經講地藏經的陣時呢，差不多每一晚啊，雖然不是十足，但是呢十日十次應該都有八次呢，咁有一位三嫂係話，咁佢就幫呢個地藏典呢講經嗰一晚，好似嚟煲呢個粥啊，或者咧煲嗰啲通心粉啊，或者整餃子啊，咁但佢啲技術都唔錯，煲個粥大家食得好歡喜，通心粉亦都大家通過都好容易接受，咁啊即係話。他雖然他沒有聽經，大眾坐在那裡聽經，他就在廚房裡面是煲粥煲通心粉，他就沒有聽到經，在表面上來看呢好像他很吃底了，哇你就過了去聽經，聽法師講經得到很多佛法的利益，但是我沒有，我只是在廚房做事煲粥煲通心粉，岂不是没有这个佛法的善根，没有这个功德，不是的，没有这样的理论。他们听经固然是有功德，你由于不得闲，你不是为私人，你纯粹是为大众服务，希望大众啊在听完经之后坐了成两个钟头口都干了，就是说煲了煲糖水，或者煲了一煲好味道的粥，令到大家坐住成个几两个钟头都未曾饮一啖水来到听经啊！咁一听完经，法师一落座，大家除咗袍衣，马上就有糖水或者有粥或者有通心粉咧，就送到等你大众享受。你话呢种嘅善缘，亦都系功德不可思议啊！亦都可以讲因缘所生法，若无大众，你煲到啲粥俾边个食啊？边个食你噶？反过来，虽然有大众，如果冇人发心煲粥，冇人发心煲糖水，咁你听唔经入边有得饮，边有得解渴呢？所以呢啲问题呢，我哋唔可以咧有所啦偏于边一边听经。固然是功德不可思议，广种佛法善根，一力以根就永为道种，将来成佛都是靠这一次听经闻佛法那种的种子善根，但是我们这个为大众服务，令大众有这样的善心去听法师讲一座经，或听一堂开示，种下这个佛法的善根，其实这个发心做事的人呢，那么也都是一样，所得的功德呢也都是没有两样的。所以我就时时都是讲这些说话，那么对我们这个三嫂发心呢是一种这个鼓励，那么希望他多做这些发心的事，为大众服务，为大众执业服务，你所得的功德是如同这个听经闻法所得的功德呢，是一模一样，无分高低，因为你发心为大众服务，是菩萨的慈悲，是菩萨的心肠，满足大众的心愿，所以你自己所得的呢亦都是跟大众所得的一模一样，所以这就是行菩萨行，行菩萨道。当时佛讲这部《妙慧童女经》的时候呢，就有5000个比丘，即是小乘的出家者，他本来行着这个菩萨道，开始发菩提心，但是由于有少少的阻滞，令到他心欲退转，他这种大乘心呢，他都想退了，想转过来，不再上进，做回他这个小乘的比丘。但是他总是有因缘，有这样的善根，他就见到妙慧菩萨意乐善根，威德殊胜故，意 就佢個心落就係歡喜，善根咧就係為眾生、為大眾嗰種嘅慈悲。咁啊，呢五天佢比較見到妙慧菩薩啊，佢嘅意心係清淨，亦都發慈悲心，歡喜度眾生，廣種啊呢個善緣。種下呢個善根，所以威德殊勝啊！如上所講，講個菩提心、大乘心一發，咁啊將來就成佛啦。佢個威德啊好殊勝嘅，如上所講，佢個國土係清淨嘅，冇女人之名，亦冇呢個魔障，所有眾生身皆金色，你話係唔係好威德？是不是很殊勝呢？因此呢他就不推了，他說各國脫身上所著上國地以施如來，各國這五千比丘呢，各人各人脫的身上所著的上服就是這件袈裟，這件袈裟是最高的最無上，這件袈裟就是出家這件衣呢，不是个个人可以搭得的。咁啊，就以你哋作家冇受过五戒都唔搭得衣啊，冇受过在家菩萨戒都唔搭得衣啊。嗱，咁啊，论数目，整个世界咁多人，有几多个人能够真正搭得上呢件受咗五戒嘅衣，受咗在家菩萨戒嘅衣啊？即系话唔多啦。咁我哋出家嘅袈裟更加係難得。你話世界上咁多人口，你有幾多個出家？咁既然出家人多，搭呢一件袈裟，搭我哋出家呢件七衣啊，就應該就唔多啦。所以我哋呢件衣服咧，可以稱為叫做無上服，係最超勁，係最高。是最無上啊，所以我們舊時清朝有位皇帝的說啊，他唯有袈裟就披最難啊，如果你能夠穿上這件出家的袈裟的話呢，你都很有福報，你都很有善根啊，所以稱這件袈裟就為上服啦，是最上，是最高，最難得，最不可思議。嗱，咁啊，家下佢哋呢五千個比丘咧，各個都係脱咗佢呢個身上所著呢一件上服嘅袈裟，咁啊，以施嘅如來，以此呢件上服嘅袈裟嚟到布施俾佛。如是施已，即是布施了，他就发宏誓言，这五千的比丘就对着佛发出一种广宏广大的誓言，他说我等以此善根决定愿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他说我们以此脱身上所着的袈裟上服来到布施如来，以前这个善根呢决定一点都不会更改，将来完成啊佛的时候他完成，我多了三秒三即是成佛呢，就比诸善男子等，就是以前善根回向无上菩提故，超九十九劫生死之苦啊。那么可见从这些经文呢，你只要识识字的稍微看一下佛经都明白了。这五千比丘各个脱身上的上服袈裟供养佛，布施给佛，那么布施供养之后呢，他就说了他以此这个善根回向无上菩提，就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，是超九十九劫生死之苦啊，得到这个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 得到呢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道。那咁亦都說明咧，從呢啲經文我哋明白，我哋真係要發心，真係要回向啊！所以我哋做完佛事回向，我哋講完經要回向，念完佛要回向，任何一種佛事做完，我哋都回向。回向的目的就係願一切眾生咧離諸苦，願一切眾生咧消障。增福增慧，愿一切众生断烦恼，而得解脱。所以我哋要回向啊！咁所以呢一班比丘咧，佢身上袈裟，布施于佛之后咧，佢就讲啦嘅意思：善根回向无上菩提，能超九十九劫生死之苦，就得到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为以时世尊就积记之药，汝等于当来世中相似成分，就皆同一字，故辩才庄严如来就出现于世。嗱，咁呢段经文呢就属于个受记嘅经文，所以我哋经里边呢就有十二部经呢、这个名词。十二部经呢就不是说金刚经有一部，弥陀经有一部，地藏经如果这样数法呢，任何你们坐上各位都随便数出十二部，普门品有一部，白花经莲经入了两部，行行地都数出三至十组不同。所以这个十二部呢就不是说呢一部经叫做一部，就是将大藏经啊，我哋佛典背后呢有大藏经啊，虽然有咁多册，每一册都成寸咁高嘅，里面个道理好广阔，我哋分成十二个部分，呢十二部分咧，其中一个话叫做受记，好似白花经有一品咧叫做受记品，呢、这个就比较明显啦。從經文嚟解就好明顯，但係如果呢啲咁嘅經文咧，佢呢算冇成受記嘅喎，冇列出一品佢哋受記品嘅説話喎，就要靠我哋咧研究佛法睇出。嗱咁啊，加佛同佢哋講啊，佢話即記之藥，即時一佛啊，聽到佢哋上嚟咁樣講咧。佛咧就同佢哋受记啦，即系印证佢咁解，即记即系同佢哋受记就讲说话啦。佢话汝等啊，即系你哋呢五千个比丘，于当来世啊，在当来嘅世界，即系未来过千劫后，过咗一千劫咁长嘅时间，于呢个无垢光明劫中。这一个劫即是成佛这个劫叫做呢是无垢光明劫，光明就能破黑暗，光就代表智慧，光明便不代表智慧了，那么这个垢呢就属于这个烦恼，是黑暗的。我们有这个光明，即是有灯的地方，黑暗呢就冇咗㗎喇，所以一灯就能破千年暗啊。呢间屋有一千年冇人住，佢又唔冧，维持一千年又冇人住又冇人开灯，咁梗係黑媽媽啦。但係一千年零一秒，咁过一秒呢有个人入呢间屋，咁啪一声开咗个电灯掣，或者头先冇电灯点着一烛蜡烛，点着一支呀。蜡烛一点着，呢间屋一千年黑暗咧，同时就冇咗。马上睇见呢间屋里边咧有啲乜嘢，当然好邋遢、好污糟啦。一千年都未扫过地，冇人住，点样污糟法？点样邋遢法？如果扫干净，睇到啲有啲咩书，有啲咩古董摆喺里边，全靠呢一盏灯。嗱，咁啊，呢黑暗就譬如我哋啲烦恼啊。 那咁啊，如果呢个光明就代表我哋嘅智慧，我哋修学有成，表现我哋啲心中嘅智慧出来，以我哋自己呢个自性嘅智慧光咧，就可以破除我哋力生力劫呢个黑暗嘅烦恼，就如同千年嘅黑暗嘅大屋，一点就盏灯咧。同时一千年的黑暗就没有了，所以这个世界呢就叫做无烦恼垢，是有智慧光明劫，就是炎阳世界，阳炎不是炎阳，即是炎阳即是阳炎，两样呢不过文字调了呢，这个叫做阳炎有得，这个叫做炎阳有得，那么家就讲阳炎，就是鹽呢，就是這個水啊，我們從遠處望到前面一條平路，但是望到這個盡頭呢，就好像有一個水潭那樣的，那些鹿呢頸開吉就找水吃呢，找水喝，它找不到，它突然間望到前面很遠很遠，起碼都有四五個街口那麼遠，那麼一片都是水啊，他就很歡喜，他就快點走快幾步去喝水，怎麼知走來走去，走到這條路都走到盡了，沒得再走了，由開始走到走盡這條路為止，根本就沒有水，那麼既然沒有水，為什麼他就見到有水，我們都見到了，不過我們機會少而已，有飛機場到了下午兩三四個幾個鐘點來看呢，如果你有機會啊，在落完雨之後，你去睇下咧，有咁嘅出現啊！原來你嗰啲地下嗰啲水氣，在呢個好天太陽普照之下，咁啊嗰啲水蒸氣咧就向上啊，蒸發向上，咁啊遠望去呢個跑道咧嚇，真係好似咧係水咁嘅樣子嘅。这个叫做阳炎，是由这个太阳发生这个水的气氛，那就叫做阳炎，因为那些水在地下经太阳一晒蒸上来蒸发起来，但是根本就不是水，那就表示什么呢，就表示玩玩化化啦，如果真是水就不是玩化了，的确是水，整瓶都是水，你可以飲就可以洗，也可以用，這個就實在是真是水了，加上不是加上，不過這個太陽啊高照曬到這幅地呢熱了興了，那就將那些水蒸氣呢蒸發起來，你從遠處望去那個地方總之一潭水，因此那些鹿呢不明白以為是水，頸渴就想去飲水，怎麼知道這條路由開始跑跑到盡都沒有路可走了，根本就不見有水，這種就叫做陽炎，亦都叫做炎陽，就表示一切法都是幻幻化化，不是真實，就是如同那些陽炎遠處望去似得好像有水，是個水潭，是個水塘，其實本身就不是真正是水塘，不是水，不過太陽曬這個地下曬到興，那些水都蒸發上來，看去似得是水而已，那就表示一切法都是幻幻化化，不是真實，那麼加上這五千個人啊，經過一千劫這麼長的時間，將來呢懲罰的地方呢在这个光明无垢劫中阳炎世界，即是说这个世界那些众生呢很看开的，知道样样都是玩玩化化，即是说没有固执，难忍佛刹，他这个佛的所谓就是难忍，但是能够忍啊，我们明白这个忍表面看來很輕鬆，那就忍下去咯， 講係真係好容易，能夠做到咧係真係難中之難，係難上難啊，唔係咁容易啊。所以《維教經》裏面講啦，佢忍之為德啊，係震撼呢個忍辱各種嘅德性嘅好處啊，係為持戒苦行所不能及啊。持戒苦行都係佛講嘅，教我哋要持戒，要修苦行，第二啊，若無忍辱，你個戒就肯定持唔好；若無忍辱，你個苦行肯定係修唔好。呢樣你又想，嗰樣你又想，你邊處啊個戒受得好咧？你個苦行點樣做得到咧？要有忍辱，先就可以放得下、看得破、睇得開。既然看破放下睇得開啦，一切嘅外境咧，你唔會追求。任何個苦行，你可以做到。所以咧，忍辱啊，唔係持戒苦行嘅功德咧所能比得上啊，都係讚歎呢個忍辱個好處啊。嗱，咁啊，加佢哋將嚟成佛呢個世界咧，就叫做係難忍佛剎，係難忍國土。咁啊，一劫中就相次成佛啦。在一劫之中咧，相次即係啲五千個比丘咧，唔係話一齊成佛。嗱，咁啊，今日就係呢一位比丘成佛。聽日就係下一位比丘成佛，於是五千位比丘咧，咁啊輪到嚟成佛，咁樣叫做相次成佛，即係雙排，佢嘅次序咧有個先後，啊或者係你或者係我，乃至五千個任何一個人，按其次序咁咧，邊一個因緣成熟，佢就成佛，唔係話同時一齊成佛，咁就叫做相次成佛。咁啊，皆同一字啊！嗱，咁啊，成佛既然有先后啦，个名若然不妨相同啦，都系同一个名。成佛之后，同时都系一个名，个皆同一字字即个名啊！叫做咩名咧？号辩才庄严如来出现于世，佢就辩才庄严。嗱，庄严咧，可以话庄教严色。例如我哋一间屋买到啦，只系买间吉屋啫喎，里边唔包你装修嘅喎，咁咪要呢个买主咧，你想搬入去住得舒适啲啦，咁啊肯定要装饰一下啦。啊，例如点样个墙柜啊，啊间几多个房间啊，有几多个洗手间啊，啊厨房系几大啊？咁啊，一切一切咧，就要揾一個人咧，係算下、度下、計到清清楚楚，你就開始動工。然後你呢間屋咧，真係裝飾得唔錯啦，你先至可以搬入去住得咧，係舒服啲咁多。嗱，咁啊，就以呢個物質嚟到去裝完呢間屋啦。所有嘅佈置都係物質嚟嘅，無論係銅嘅、鐵嘅。或者是皮的或者是膠的去做，都是用这些物质呢去装饰你这所住这一间屋。但是家说辩才庄严，用辩才去庄严这一尊佛。那么辩才都很重要，我们有辩才的人当然就是有智慧。如果我哋家普通講經嗰啲咧，佢講得頭頭是道，咁啊都係算係有辯才，但未必有智慧嘅。如果我哋一個有智慧嘅辯才，例如我人食素，係某某居士啊，或者某某師兄啊，你食素好啊，你一講對方就服從，對方絕對冇兩句，咁呢啲咧。你有智慧的辩才，你能够以你的智慧服到对方。那么我们的普通的法师呢， 你講一百次勸佢，佢都未必接受啊。咁啊，即使人情難卻接受咧，係好少。乃至到你一離開另見面啫，佢就等於冇事一樣啦。變咗呢啲咁嘅辯才咧，可以講就得個講字，就冇呢個智慧啊，來到咧去支持佢。家慧與辯才莊嚴啊，呢啲辯才咧，當然是有呢個智慧做佢個後盾，有呢個智慧嚟到支持佢，所以佢個口咧口若懸河，滔滔不絕講出嚟。而且能令對方的聽者，你叫他念佛，他就真的阿彌陀佛；你叫他食素，他又是阿彌陀佛，他就依教奉行，絕對都沒有兩句。那這些真正是個辯才，有這個服大眾那種的智慧。那這五天的比丘呢，將來在這個無垢光明之中，這個結論只有智慧，沒有這個煩惱黑暗了，已經是不錯不簡單。這個世界他們揚言世界裡面的人呢，樣樣都看得不放大，看得開，絕對不固執，因為了解到一切都如幻如化，兩眼一閉，兩腳一伸，你帶到什麼走。所以你哋有錢咧，最好就多做啲功德，放生啊、印經啊、做佛像啊、裝修佛殿啊，你不妨多發啲心。呢啲心一發，絕對都唔會空過。福報善根肯定係歸於呢個發心嘅人。嗱，咁啊能夠啊生在這個結中叫做無垢光明之世界，叫做揚言世界，難忍佛國土，即是難忍而能忍的。這些完全就是靠這個智慧辯才的力量。我說皆同一字，叫做好辯才，莊嚴而來，是出現於這個世界。根據這樣今晚講法呢，我預先就說呢，今晚下個禮拜四，再下個禮拜是21，我預算是講三晚的。那咁啊，照家下今晚咧講嗰啲經文咧，我啲都係經文嚟嘅，差不多講咗兩頁啦。咁啊，即係咧，我一共咧三頁，咁啊講咗兩頁咧，咁啊應該下一次咧14號禮拜日就可以完滿呢部經，唔使等到21號啦。大家有沒有聽到？如果有緣的，那麼下個禮拜有空呢，就請大家來做一個圓滿功德，應該圓滿了，經文得大半頁，即不夠一頁了，已經了。願以此功德，莊嚴佛淨土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，若有見聞者，悉發菩提心，盡此一報身，同生極樂國。南無阿彌陀佛。